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演唱会的时候，薛之谦曾经隔空去对高伟星去喊话，就是在说这一段情感到底有多么的难得。可能他当时也是没有想那么多，他说有个承诺要在上海场的演唱会去做，说虽然没有联系过我，但我觉得他应该来了。而当时他唱的是那一首《安和桥》。嗯，不管怎么说，兜兜转转之后还能遇到爱情，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了。看到也是网友李小波波，他说呢，说看到薛之谦那段话觉得非常感动。薛之谦说的是，我记得你跟我时我一无所有，我不想再寻觅了，请让我给你所有，反正我们也不再年轻了，那就再一次吧。可能对于两个人这样的结果来讲，就是薛之谦的这一首歌叫做刚刚好。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再不争也不吵，不必再煎熬，你可 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雪暗了，暗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感慨薛之谦的爱情故事。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还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聊起来。那今天我们还是来听听歌吧，就听一些让我们觉得爱情会转角再散发出光芒的歌曲吧。对，有人说兜兜转转之后还能遇到原来那个他，可能比蓦然回首那种感情会更深刻一些吧。因为在两个人都成长之后再确定可能当初那一个人就是自己相伴一生的人，这是又需要一个勇气去做的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就主要来听歌，听听这一首来自陈奕迅和莫文蔚的一个合作《我杯茶》。 My favorite。换过杯茶，我杯茶 ，My favorite， oh yeah， oh yeah， when you fall in love。用视像忆记飘过这初夏，沙滩中如浪拍打拍下，难预知明年的他变了吧。若爱 些假，谎言代替百般责骂。期望大家未来光景无瑕，今夜是谁也爱他，已尽情爱过后怎去如怎去如差，共谁欣赏落霞，所谓热情太度假，终至谁冷却后谁放挂换过杯茶，我杯茶 ，My favorite，Oh yeah，Oh yeah，、oh, 期望大家未来光影无瑕，要尽情爱过后怎去如怎去如差，共谁欣赏落霞。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味道伸手为你而沙哑， 用心中留下轻描着你的念着，用可以说的特别的却不会重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拿，因为我爱你呀。 画沙来自袁咏琳和周杰伦，听到这个合唱会觉得年代有些久远啊。这是在2009年发行的这个袁咏琳的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画沙。这首歌当时是周杰伦让袁咏琳去写一首和他合唱的歌曲，而袁咏琳呢交出的第一首歌被周杰伦认为是比较适合他一个人合唱，所以就进行修改之后呢，加了一些可以让周杰伦去唱这个 rap 当中的这个部分，所以有了刚刚这一首歌，就是《画沙》。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北京时间的11:27，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上路吧。没错，就叫做 Drive， 来自 Great Ray。 那她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女歌手，去年才17岁，所以今年才18岁的这样一位女歌手，来自墨尔本，这首 Drive。 I've been spaced out in an absent dream that branched out of the thought of you and me. It started outLike a seed, and then it grew like a tree. Never joined at the hip. No, I barely see you or know you, but I feel like I do. Now I'm invested, I am captivated and consumed. Seems you're my latest muse. All of your love is way too much for me to ask of you.These thoughts are inescapable when they're illustrating you falling through the floor. When I walk in the room, making your tired eyes widen and your cheeks turn rouge. And show you taste and touch it, do things that I want. But babe, neither are what I ponder on the most. I see me heading out onto the road as a temporary load. Such a vividThis is symptomatic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 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I 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oy, I'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Won't let go of you for nothing.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There was a time that I was so blue. What I got to do to show you? I'm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running, just to keep. There for you， 这首来自 Martin Garrix 和 Toy Seven 两个人的合作，听到这首歌是非常的好听，简单的形容的话就是好听啊。那没错，那 Martin Garrix 之前也是在这个评选当中是百大 DJ 的第一名，而 Toy Seven 呢，他也是非常有才华的这样一位歌手。所以两个人强强合作，刚刚这首 There for you， 也欢迎回到下面时段的音乐随意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上半时段聊了一个比较爆炸性的新闻啊，说这个薛之谦复婚了，和之前的前妻。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音乐，来听一听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觉得没有听过的一些音乐吧。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Oceans， 这个组合呢资料比较少，而这首歌叫做Cold Out For You。 It was a summer night, such a perfect day. But we were so laid back, just watching the waves. It was our time, there was no rain. We were just love, then do it all againThe sunset for the last time. Oh, I hate to say goodbye, 'cause we had such a good time. Here's a toast to the good life.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the sand in my feet. I got a heartache 'cause cold ain't for me. I wish my worries would wash into the sea, 'cause it's far too cold, darling. Cold ain't for me.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原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忘不了那个人就投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一个和你在对的时间对的时间这样去相遇的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修炼爱情也会有些心酸，也会有些难过吧，但最终如果能够修炼成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碰不到那一个合适的人，合拍的人，所以有些人会选择兜兜转转之后还是原来那个他。这首歌来自简弘亦翻唱的《小幸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